机，给我一个吻呀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想念你，总是瞪着你眼睛，你不答应，我也要向你请求，绝不灰心。闭着你嘴唇，你没回应，我也要向你恳求，绝不伤心。给我一个吻呀，可以不可以？飞吻也没关系，我一样心甘情。给我一个吻。我一样心甘情，我一样。